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喺我旁边嘅呢就係有大家都好熟悉嘅 Jeffy 啦。咁呢就上一集呢可能大家都我都唔好意思要抱歉啦，因为我再喺对上一集呢就冇话俾大家听，因为大家匆匆忙忙啦，咁大家有一路咁样听落去呢就知道上一集呢其实就唔係我主持嘅，就係、是、由阿 Elvin 阿聪呢同佢个呢個老友記啊 ，Freddy 啊，仲有一個朋友我都唔係好熟嘅，咁樣咧，佢主持不樂意咧，仲邀請咗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嚇係邊位啊？ 就係姚松炎， 係啦，咁樣咧就係姚松炎教授啦，係嘛？咁啊，本來係一位大學教授，咁但係都清楚啦嚇，咁最近咧就係當選咗立法會嘅議員啦，咁啊，其實佢嗰個主打嘅咧都係環境嚇，即係環保鄉郊保育啊，但係都有啲係同阿朱海迪。是好接近的啊，亦都是讲土地的公义啊，好多咁嘅嘢嘅。咁啊，所以大家希望呢就上个礼拜呢都即上一集啦，即係应该都会係听得几开心嘅，係咪有机会直接听到阿姚教授呢去讲佢嘅理念啦，希望佢能够贯彻。咁我都讲嘅，我哋喺350香港啊，即係呢个组织啦，我係召集人啦，都会迟啲，因为我啱啱去完旅行返嚟啦，所以未有时间呢，都会真係盡量去諗下点样同譬如好似姚教授啊，或者朱海迪啊呢啲啊，係即係我哋新进嘅，即係叫本土啲嘅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呢，係去探讨点样能够推动本土嘅环保嘅工作啦，係咪好啦。咁就今日呢我主要呢其實大家都會估到啦，因為呢我既然去咗旅行呢，咁都要返嚟呢就講一講返呢我去過邊度。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咁我以前去過巴爾幹半島同大家分享過啦，好幾年前啦。咁樣最近就去過南美啦，今年年初啦，係咪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咁今次呢就去一笪地方呢就相信對好多人嚟講都係比較上係冷門嘅。亦都即係甚至有啲人都唔係好肯定佢究竟喺邊，就叫做南高加索。係啊，我就大半年前啦，即係其實已經今年年初呢，即係我太太呢就係、是、因為佢朋友嚟去漏佢啦，介紹啦，就話佢哋會組溫團，就搵一個好熟悉當地嘅情況嘅一個領隊呢，就唔係一般嘅旅行社嚟嘅，咁就係話去南高加索問我哋有冇興趣，但佢話呢嘩額滿即止好你哋係就要早報名啦，咁所以我哋差唔多半年前我哋已經報定。咁果然呢出團呢而家總共係38人嘅個團。嘩所以呢即係次次都係大嘅旅遊巴去邊度都。咁呢個南高加索好啦，咁今次呢Jeffy 有難啦，當然係咪。 嘩估到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唔知佢有冇總火下。考你啦，咁你能唔能夠若摸摸咁講得出佢大概喺邊 呢？咁佢呢就係喺俄罗斯啦，同埋伊朗中间啦，咁就喺黑海同埋内海隔，即系中间。 哇，劲！ 咁其实，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因为我其实我就咁听南高加索咧，都系听嗰个名嘅啫。 系系系。 但系都系因为今日都系临时临急咧，咁啊都系上网睇一睇啲资料啦。 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咩叫老师啫？所谓老师就系早一晚，去睇嗰个 chapter 嘅就系你老师啫嘛，系嘛？你都可以做噶。咁我哋嚟讲咧，我同阿 Jeffy 大家都知啦，点会有早一晚咁好啊？早幾個鐘㗎咋，早幾個鐘㗎咋，係咪咁就夠㗎啦。 不過才哥今次係親身經歷喎，因為我就咁睇啲資料原來都幾複雜㗎呢、這個地方。 係呀， 咁真係唔係咁容易解釋㗎。 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啦。嗱，首先呢因為佢係即係俾幾個大國嚟去包圍住嘅一個區域。你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喺黑海。 黑海。 其實黑海都複雜㗎啦，大家知道下即係尤其是最近呢兩年啊，關於烏克蘭啊、克里米亞啊，係嘛？你知俄羅斯啊， 車臣 嘅，嗰度都已經係好複雜㗎啦，即係黑海北面啊，有車臣啊嗰啲咁樣。咁另一個咧，但係比較即係冷門啲嘅就係裏海啦。裏咧就係裏裏外外嗰個裏啊，但係英文咧就係 Caspian 嚇 ，Caspian。咁啊 ，C A S P I A N 都係一個好古老嘅字嚟㗎嚇。咁啊 ，Caspian Sea。咁好得意嘅黑海呢大致上呢就係、是、比較上係叫做打橫嘅扁扁地嘅、即係以東西跨度就大家南北嘅，但裏海就啱相反，裏海就喺佢個東面呢就係、是、南北跨度呢就明顯大過東西跨度嘅、即係我哋當係打洞咁啦，即係喺北半球睇上嚟啦。咁但係正正就係一個打橫打洞嘅呢兩個海呢就中間嘅地帶 而中間地帶呢，我哋仲會分呢，其實叫北高加索、南高加索，冇錯啦。原來咁啱喺呢兩個海嘅中間呢，就有一個山脈啊，一串嘅山脈呢，大致上東西走向，但嚴格嚟講呢，就係、是、東北東至到西南西咁樣啦，嘅、啊、一個山脈，就叫高加索山脈、叫做、Caucasus Mountains。 咁樣呢，佢北面呢，其實就係而家嚟講都係屬於呢個俄羅斯嘅、一向都係屬於俄羅斯可以話，但佢南面呢，以前都係屬於蘇聯嘅，即係蘇聯未解體都係屬於蘇聯啦。咁、但係自從蘇聯解體，啱啱四分一個世紀啦，係嘛？因為1991年解體嘛，今年16啦，係嘛？好啦，咁樣咧就已經四分一個世紀咧，咁就出現咗呢個三個獨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就係、是、包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同埋亞塞拜疆。咁三個咧其實都好有趣嘅，即係佢個名啊就咁講嚇，最低層次講起。阿美尼亞啦，就是、Armenia，A-R-M-E-N-I-A 啦。咁呢個 Armenia 咧，當我喺email 或者 WhatsApp 話俾啲朋友話、我而家喺 阿美尼亞 咁樣，我用英文咧，佢就係話：哦，你去咗美國啊咁樣。佢就係以為我去咗 America， 佢快得滯啊，就會睇錯啦。咁啊，梗係啦，唔係 America， 係 Armenia， 係 A-R-M-E-N-I-A。咁第一啦，咁佢個音就即係我哋直譯啦，好啦，但係格魯吉亞個英文就古怪啦，係同嗰個中文係完全唔啱嘅，咁佢究竟最先佢哋點解會譯做格魯吉亞呢？都無從稽考啦，我冇咁多時間啦，就係、是、英文就係 Georgia， 咁 Georgia 呢個呢又有趣嘅，因為其實呢喺美國呢有個州呢、就係叫做 Georgia， 就叫喬治亞州，好、多人都熟㗎、即係應該喺近東面嗰邊多啲嘅，咁樣Georgia 啦，所以你一講咧，就好多人以為，誒、你去咗美國啊，都以為你去咗美國喎，以為美國嘅 Georgia 喎、我話唔係係南高加索嘅 Georgia， 係一個國家嚟㗎，唔係美國嘅州啊，咁呢個又好有趣。第三咧就亞塞拜疆啦，亞塞拜疆咧，其實嗰個名咧，去到我都即係唔係好敢讀啦，因為我一早睇過英文啦，但去到同當地嗰個導遊傾開偈先知咧，原來喺度讀咧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佢自己咁讀阿塞拜疆應該係咁啊，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個中文就好貼切嘅，差唔多㗎係咪，就阿塞拜疆。咁今日呢我主要都係集中講亞美尼亞先，因為亞美尼亞呢我覺得真係好豐富嗰、個即係有關佢嗰個背景啊，無論係歷史啊、文化、宗教啊樣嘢啦，咁啊多姿多彩嘅，咁所以呢就今日都未必講得晒。但係呢有一樣嘢首先要講嘅呢，就係、話其實嗰兩個海點講兩個海呢，其實都頗為不同。點解呢？因為黑海其實係同即係佢嘅西南邊就係地中海，而地中海即係佢嘅經過嗰個呢咩我成日都記唔到嘅咩波普普魯斯海峽咁樣啦，即係其實佢其實又經過兩個海峽嘅先至出到去呢，就叫地中海啦、即係如果你有去過伊斯坦堡，即係以前嘅叫君士坦丁堡啦，即係今天都係即係其實好耐都係啦，就是、土耳其嘅首都啦，吓 Istanbul。咁 Istanbul 咧，其實你就可以即係飽覽嗰個海峽嘅景色，好靚嘅。其實我去過啦，幾年前。咁咧，但係其實佢因為透過呢個海峽咧，黑海就係唔係一個獨立嘅海嚟嘅、當然即係佢係同呢一個地中海相連，而地中海又透過一道同大西洋相連。咁考你啦，地中海透過咩同大西洋相連啊？ 咁我又唔知 啊，直布羅陀啊，直布羅陀海峽啊嘛，係、嘛？即係北非同埋葡萄牙、西班牙中間嗰個海峽就係 Gibraltar 啦 ，Gibraltar。咁地中海咧又透過直布羅陀海峽就同大西洋相連，咁即係話咧根本就同全世界海洋相連嘅、所以黑海咧就係、即係全世界海洋嘅一部分。 咁有啲似好似 海水其實 九龍半島咁樣，其實佢就係一個島裡面嘅，即係半島咁喎。 咪即係譬如我哋維多利亞港咁多人同全世界個海水都通啦，係嘛？咁但係裏海咧就唔係喎，裏海係完全封閉嘅，係嘛？佢係同全世界海洋係唔通嘅，佢真係一個內海，當然亦都係全世界最大最大嘅嗰、那個。內海，我哋叫做係一個 inland sea。 咁有冇話咩點樣先成為一個海咧？ 係啊，真係呢個咧，我哋個團友都有人問過嘅、但係即係我哋讀作家以前咧都冇讀到咁仔細。我相信真係咧，同佢形成嗰個時間啦，同埋規模啦，同埋佢周邊嗰、那個地質嘅構造啦，特別係佢啲礦物嘅成分啊咁樣啦。咁佢即係話時間夠耐嚇、規模夠大咧，而周圍又有即係適合嘅礦物咧，所以咧就日子即係久遠咧。佢卒之啦，就令到嗰啲水咧，本來係一個湖嚟嘅，但係耐咗咧就卒之就。 變咗係個海流啦，因為啲嗰啲鹽分就溶咗落去。咁但係我哋問過我哋嘅導遊嘅，其實最主要係阿塞拜疆個導遊，因為其實真係接觸女海嘅咧 ，Caspian Sea 咧係阿塞拜疆啫，格魯吉亞同阿美尼亞都冇嘅。咁我就問佢就係話：哇，呢、這個海係嘛，即係幾鹹咧咁樣喎？因為有啲內陸嗰啲咧，都係被你死海嗰啲就鹹到直情，即係你唔識游水都浮到噶嘛。即係如果你去過以色列啊嗰啲啊約旦，好啦，咁但係佢又話：哦，唔係，其實呢個海就唔係好鹹嘅啫。 哦，好似 唉，佢話咧，其實咧就你都可以當係一個鹹嘅湖啫，即係叫 salty lake。但係就大得好交關喎，即係你唔好當湖嚟去睇喎，因為如果佢當湖嚟去睇呢，佢一定係打低晒世界上最大嘅湖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又唔叫佢做湖啦，咁兩樣嘢呢，一方面佢面積夠大啦，第二方面呢確實佢真係鹹鹹地啦，咁、所以呢就叫女海啦、好啦，咁但係呢就喺未講三個國家之前，或者未講阿美尼亞之前呢，都想講一樣嘢。亞利啦，我哋好時一般話白人英文就叫做即係 white man 呢、white people 啦、係咪，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比較上荒謬啊正經嘅寫法，尤其譬如如果我哋有一個案件發生，即係喺個警局嗰度錄口供咁樣，或者有證人見到，咁就係、是、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南亞裔嘅人嚟嘅，呢一、這個咧就係、是、似乎非洲黑人，咦呢、這個係白人喎、但係佢白人佢會寫個乜嘢字咧？ 又考起啦， 佢唔會寫，一般嚟講英文啊講。佢唔會寫話，如果佢寫白人，我哋相信係一個大概30出頭嘅一個身高六尺嘅白人。其實佢會寫一個咩字啊？就係 Caucasian。你有冇遇過呢個字先？ 我聽過， 聽過啦，係嘛？咁但係咧，我以前都唔為意嘅，就係 Caucasian 咧咁樣樣啊。即係其實我都知道有高加索山脈呢樣嘢啦。咁但係我好快脆，即係我講我好細個嗰陣時啦，我中學啊睇小説啊咁樣啦嚇。咁都已經即係遇到 come across 呢個字就 Caucasian。咁後嚟我再 check 下，原來佢就係指白人咁簡單。Caucasian 就係我哋喺一個比較正規嘅情況底下咧， 叫白人， 就係叫做白人，就係 Caucasian。 咁但係同呢個不加 係啦，嗱咁所以好有趣啦。咁當然我去到我都有問嗰啲嘅導遊啦。咁其實啲導遊咧可能佢都冇正式點諗過佢咁我提出嚟呢個疑問，佢梗係話我咁當然係啦，就係話即係話其實歐洲嘅白人咧 喺呢度 最先咧就由呢度起源嘅。 哇！ 所以咧、你話呢、這個呢、這個地區啊幾重要咧？係嘛？對於我哋嚟講，哇！這個完全係一個好陌生嘅地區，黑海同女海之間喎、高加索山脈以南喎、咁你。原來喺高加索山脈呢度咧，就係、是、白人嘅起源啦。即係如果按照啲人種學家、咁我唔知呢個可能都好耐嘅研究啦。咁但係今天根據所有啲所謂 DNA 啊分子研究，係咪都證實咗咧？我就唔敢肯定，即係太多嘢冇時間逐一樣嚟去核實啦，係嘛？咁、但係如果按照如果佢哋當時嘅研究係冇錯咧，就即係話歐洲我哋而家所認識嘅白人咧，原來最先都係源自呢 高加索。 高加索佢叫 Caucasian 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原來都係喺嗰度咧，係最先起源，就係、是、世界上最靚嘅馬。嗱、你諗下，我哋而家世界上最靚嘅馬喺邊度揾到啊？一定就喺所有嘅賽馬場，係嘛？賽馬場嘅馬一定係最靚噶啦。但係賽馬場嘅馬其實係咩種馬？主要嚟講係阿拉伯種啊嘛。阿拉伯種 Arabic 係嘛？咁同埋呢個咧，我哋中國啊，其實自漢朝開始啦，去到唐朝咧，成日都要。嗰啲皇帝啊，啊要進攻啊， 係啦，汗血寶馬， 冇錯啦，就係因為汗血寶馬啊嘛。因為我哋中國古代咧都有馬，好早都有馬，但係最早接觸嗰啲馬咧係咩種啊？ 係咩種？ 北面係咩嘢？